狗九，狗年旺旺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迎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嗝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旁耳边。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台的主持人大帅。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可能会有很多人说啊，这套书很老了。没错，的确是这套书有年头了，但是想说一说我对这套书的感受和结缘的过程，其实也非常有意思。那是在当年我要离开山东来北京工作的时候，我原单位的同事就送了我一套《平凡的世界》。当时呢，拿到这套书，其实一直也没有读，但是来了北京以后，有一段时间自己的生活确实是遇到了一些挑战。然后啊，我们说的文艺一些，就是在某一个孤单的夜晚，我就打开了这套书。但是真的当打开这套书的时候，不夸张的说，我看着这套书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一会儿热血沸腾，一会儿又会陷入沉思。反正这套书啊，是陪我走过了一段很艰难的岁月，而且这其中主人公面对生活的态度到现在也一直影响着我。那接下来就跟大家一起分享这套书其中的一个片段。是的，他在我们的时代属于这样的青年，有文化但没有幸运地进入大学或参加工作，因此似乎没有充分的条件直接参与到目前社会发展的主潮之中。而另一方面，他们又不甘心把自己局限在狭小的生活天地里，因此他们往往带着一种悲壮的激情，在一条最为艰难的道路上进行人生的搏斗。他们顾不得高谈阔论或愤世嫉俗地忧患人类的命运，他们首先得改变自己的生存条件，同时也不放弃最主要的精神追求。他们既不鄙视普通人的世俗生活，但又竭力使自己对生活的认识达到更深的层次。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以晴为主，光照好，气温上升较快，有利于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天气比较寒冷，外出要注意防寒保暖，空气干燥，还要及时补充身体水分。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间4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5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金鸡起舞辞旧岁， 瑞犬踏梅迎新春。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从除夕到初六，好声音陪您过年。 相声小品，笑声不断。 经典旋律，歌声不停， 暖意融融，年味儿浓浓， 欢声笑语不间断，

皮带是个笑话。 什么笑话啊？ 我们有一个朋友。 哦，您的朋友 姓王，叫王雨田。 哦，王雨田呢， 他是票友。 哦，票友 唱京戏的。 哦，京剧， 唱老生。 是是， 谭派老生。 哦，谭派老生。 他有一出戏小的最像。 哎，哪出？ 探母。 哦，四郎探母。 由打做工起到回令旨都拿得下来。 我、哦、嗓音好啊， 头上都不出汗。 嗯， 还不印厂。 呵， 也没倒过仓。 哎呀， 刚嗓子一条。 这么好， 就是一样缺点。 哎，哪样？ 没有舞台的生活。 哦，又失落， 净在这个电台上或者清音桌上唱，没彩唱过。 嗯， 大伙儿的朋友呢就撺弄他，还老王，你唱得这么好，你为什么不彩唱一下？ 嗯， 票友下海红了有几位， 感情是吗？ 当初那个严菊鹏老先生，那就是票友吗？ 啊，是啊， 啊，还有那个，郝寿臣先生， 对， 也是票友。 嗯， 关少华、许汉英， 哎，李宗义， 这都是票友下海呀、啊， 是吗？ 给他说活了心了，他说好吧，你们给我组织个园子吧，我露场戏。 嗯， 就给他租了一个园子。 嗯，是是， 这个园子可以啊，容纳1000多座。 哦，一个大剧场。 他就把这个戏码贴出来了。 哪出？ 全本的探母回令。 哦，是这个大炮。 这个月份别扭。 什么月份啊？ 正在这个旧历的5月底6月初。 哦，正热呀、啊、 天气大热，头一天打炮，这出戏拿出来不该这露脸，把词儿就忘了。 嗯，怎么了？ 就是没有经验吗？ 嗯， 每天他不演戏的时候啊，他心里头也没病，唯独到这天知道要演出了，打早晨起来，这个心里头啊就起了化学作用了。 化学作用， 站在那儿也难受，坐在那儿也难受，吃也吃不了了，喝也喝不下去了。 哎，干脆就甭吃甭喝了， 真没吃没喝，上园子冰场去了，往那儿这么一坐呀，每天见着朋友话多了， 嗯， 张不长理不短，仨蛤蟆六眼， 我真能说还是。 唯独到这天往那一坐没词儿了， 嗯， 脸上变颜变色，心里竟盘算这个事情。 哎， 他心里就这么想了。 他呢， 其实我头一天露戏，露脸也在今儿个，现眼也在今儿个。 哼哼， 你越盘算事是越有事。 哎，这是小心嘛。 到了是时候，人家负责人过来给他办戏。 对啊， 一给他勒这个网子，拿那个水沙刚勒头一个扣，打这儿说呀就有点晕得乎。 哎呀， 挽过来一勒二个扣，往上一吊，这眼眉打这儿说呀，10成能耐愣给勒回了2成去。 呵，剩了8成了。 他没有这个生活呀，勒上他眼晕，瞅什么都是虫的。 嗯， 所以呢取消2成能耐。 哎，差了2成吗？ 里边得炫一胖藕。 哦，胖藕啊。 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场印它肥大，里边炫那个胖藕啊显得魁伟。 哎，好看吗？ 好看。 嗯， 要不炫那胖藕上场这样跟海萝卜似的， 那多寒碜呢。 那个胖老那个挺老厚的棉衣裳。 是啊， 天热他出不来气儿，又取消2成能耐， 得剩了6成了。 穿那个彩靴，那个底子这么老厚，分量倒是不大，蹬透底。 嗯， 但是走道他跟穿便鞋不一样了。 哎， 他上晃。 是啊， 脚底踩棉花了。 嗯， 又取消2成能耐， 得剩了4成了。 带一胡子算什么？ 染口啊， 没有多大的分量，说话这有障碍了。 嗯， 又取消2成能耐， 得剩了2成了。 穿上蟒挂上带，戴上帽子牵上铃子挂上狐狸尾，都捯饬好了，往这这么一坐，净等着盯场。 嗯， 在这个时候警官节要地方到了。 是啊， 压轴下来了，换大轴。 嗯， 换场门起冲头，一打那锣，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在听着那心里头， 嗯， 随那锣就蹦起来了。 哦， 噔噔噔噔噔，就跳上了。要没这咳嗽素挡的，心能蹦出来 是小心嘛， 就那么害怕。 嗯， 住都住了，小锣响，呆呆跳帘出去。 哎，该出场了。 往前一迈步，头里来个碰头好。哇， 哎，这是欢迎他。 坏了。 那、哎、怎么了？ 打这儿说呀， 嗯， 1成能耐都没有了。 是啊， 他瞅台下的眼运呢。 哎呀， 可也别说啊，您琢磨这个情理，1000多人呢，就是2000多只手啊， 每人2只嘛。 要是扬起来冲他晃悠， 嗯， 站到高处往下这么一看呢，是眼晕。 嘿嘿， 你还甭说那么些人，那么些只手， 嗯， 还甭说让他唱，走场都走不上来了。 走场， 这个老生出来他有规矩。 什么规矩呢？ 一叫板。 哦，您给学一学。 嗯，退，出来，斜着身往这这么一站。 干嘛斜着身站着？ 姿势美呀、啊。 哦，好看。 不管是唱老生、唱青衣、唱花脸。出帘都是斜着身，眼睛那么一飘，美。 哎，精神嘛， 就跟照相一个样。 哎， 您看照相也是斜着身，像照出来好看。 不管是整身的是半身的，还不管什么姿势，既是那对光，这往这这么一站，照吧，照出来就是自然，美术或者这么一个姿势，都好看。 对， 就是没有正着身照相的。 要正着身照呢， 那寒碜呢， 也不准呢。 既是那对光 啊， 这边往这这么一站，这样， 怎么意思啊？ 非得斜着身，往这这么一站，有身子，弹起袖来，正观，捋然，透袖，弹起来，端带，迈步亮靴。往前走到中台口， 哦，到了中台口， 这有个引子， 什么词儿呢？ 词儿是这词儿， 怎么个念法？ 金青锁梧桐，长叹空啊碎，几针啊拂。 哎，引子 一透袖。转过身来入小座， 什么叫小座呢？ 桌子头上搁把椅子，那叫小座。那椅子要在桌子后边搁着是大座。 哦，大座。 在旁边搁着那叫偏座，一边一把那叫八字。 哎，都有规矩， 这都是规矩。往小座这这么一坐，有四句定场诗。 什么词儿呢？ 词儿是这词儿， 怎么个念法呢？ 失落忧愁十五年，雁过红娘过一天，高堂老母难得见。怎不叫人泪涟涟？ 定场诗： 本宫四郎颜回， 斗名姓， 这是原词儿。 哎， 那天呢，像我们这朋友这王先生，一出帘眼晕了，他走不上来了。 是啊， 哆嗦上了。 哎呀， 这样又出来了。 怎么出的场啊？ 恩吞， 嚯！ 哎，怎么意思？怎么这么些人呢？ 这就捧你来了吗？ 你们都瞧我干什么呀？ 啊， 你演戏人不瞧你吗？ 真是吗？ 这人我看他们都别扭。 哎，怎么了？ 我怎么看不见他们腿呀？ 啊， 都坐着呢。 真是吗？ 你多好的票友也得坐着听啊。 还是啊， 也不能说票友上来拿大顶。 哎，没这么听的， 走不上来了。这样就出去了。呆呆， 您这是杨艳辉吗？ 得半身不遂。 哎，多寒碜呢。 就这样蹭蹭到中台口。 哎，到了中台口了， 应当念引子呀。 啊，念吧。 坏来了， 坏坏， 把词儿忘了。哎呀，你说这怎么办？ 这可怎么办呢？ 头一天露戏啊，这样出来了。一句没唱，这样又回去。 好，画着鼓就回去了， 倒是也没人退票。 哎，都是自己人吧。 那日后你还见人不见人？ 不好看吗？ 长得这样好。他学戏的时候啊，遇见个名师， 哦，名老师啊， 教他俩词儿， 哦，两个词儿， 一个真词儿，一个假词儿。 真词儿是什么呢？ 原词儿就是真词儿。 那么假词儿呢？ 省事。 什么呀？ 俩字。 哎，哪两个字？ 沙高。 沙高。 就这么干念吗？ 哪能干念呢？ 啊， 得挂上戏韵， 往这这么一站，原词儿忘了。把沙高想起来，索性沉住了气，脸上毫无惧色。绷住了咳嗽素。 好， 沙高，沙高。沙高沙呀高， 四根沙高也对付下来了， 也行了。入了小座有四句定场诗啊。 哎，念吧。 也忘了。 啊，也忘了。 这怎么办？ 怎么办呢？ 二本沙高吧， 我再接演吧。 往这这么一坐，沙高沙高沙高沙，沙高沙高沙高沙，沙高沙高沙高沙，沙高沙高大沙高， 还有一根大沙高。 本宫 斗明星 也忘了， 也忘了， 还是沙高吧。 我再歇演吧。 行沙明高，死标沙高，我在沙高假前称臣，官居沙高之职，封了沙高之命，带领五百名沙高攻取沙高，得中沙高， 有 沙高去这 什么戏？ 大天棚。 我说怎么用这么些沙高呢？ 你说这舞台经验不丰富行不行？ 那哪行啊？ 这个呢，他是个外行，头一次登台，还能够可以圆领一下。 哎， 多少年的经验怎么样？那场上也背不住出错。提这也是个实事。 哦，也是个实事。 有一次啊，我在山东济南府。 哦，山东。 这个园子叫北洋剧场。 哎，大戏院吗？ 我听了这么一出戏。 什么戏啊？ 打棍出香。 很普通啊，这个戏。 戏范仲宇这位先生